玉历宝钞记载，自从颁发玉历以来，丰都大帝慈悲开设，命众鬼族朗诵玉历内容给鬼犯们听，令他们记闻。鬼犯们听闻后，都纷纷醒悟往昔所造诸恶，才有今天的苦报，同时感恩于丰都大帝。每位鬼犯都誓称，此后到了阳间，只要不聋不瞎，稍微有点知识，有机会看到或听到玉历内容的话，发誓必定遵照玉历所禁戒的去实行，彻底改过，同时奉行传播之责任。这时观音菩萨也降临，做了一番慈悲开示。鬼犯们发誓完毕，顿时彩霞遍地，观世音菩萨降临，丰都大帝率同十殿阎君出殿，恭立丹阶，叩首顶礼。菩萨现出浇灭鬼王的丈六金身，法相庄严。 丰都大帝及十殿阎君阴间诸神所奏，侍奉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的愿力与意志，玉帝乃加恩颁发玉历，使世间的男女曾犯恶行的能知过忏悔，不再犯，则准予赎去前罪，减免诸苦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正合此旨意。能如此做，我非常的欣慰。我闻说此玉历要托付但吃，带回阳间传播，须知种如是因，得如是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因果报应的定律，即使诸佛如来也是不能违逆的。其次，因果的报应并非种一收一，种十收十，而是如同农夫的耕种，春天播下一斗的种子，秋天收成一百斗谷子。因果的报偿也是这样的。再说，因果的报应要成熟，还需借缘的力量，如同种子必须借由日光、风、雨、土壤、季节等条件，因缘成熟后方能开花结果。如果随顺恶习不改，就会如同稻子成熟，鼓励下种，再生新稻，循环牵连，源源相攀，滋生出来的苦果必定千百倍于种一斗生一百斗的譬喻，其产生的苦报实非譬喻与一切算术所能尽数的。若能回心向善，诚恳改过，那么虽然曾经种下恶种子，但是因为缺乏成熟的因缘条件，恶果是不会成熟的。为善的因果以及因缘条件的成熟也是这样子的。但吃，你要知道，现在你所记的地狱恶趣苦处不过是实情的万分之一，这无非是要令世人举一反三，知所警惕。其实世间上的人有多少种恶行，地狱便有多少种恶趣苦处来对治，而报应的快慢端看缘之成熟与否，种种恶趣苦处完全随着世人的恶念恶行而增减，以偿还世人所造的善恶数值。总之，善恶福祸是循环相因的，世人造善得福，但因奢侈享福不知节度，甚至借势而造恶，恶行则招祸，如此循环不停， 若不求出离生死，终究无有了期。希望你劝导世间的男女发菩提心，坚信奉行，殷勤地普传玉律，进一步修正无上的佛道，自度度他，使地狱见空，则此人终必正得无上正等正觉。 丰都大帝及十殿阎君诸神闻菩萨教谕，合掌皈依， 必成佛。 世间若有如道士三教修持的人，翻译佛经真理，阐发妙义，注解经典忏法，弘扬圣贤教化，利益众生报答四恩，救济众生苦难，则此人必定成就人天师表， 必定成佛。 世间如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见闻玉律之后，能在行住坐卧之间收摄妄念，发菩提心，劝化未来众生，让他们都能忏悔向道，不论人我，一切平等，广度众生，则此人必定成就一切种智， 必定成佛。